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0.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0.10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7，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朝阳北部将建9.5公里绿道，林荫全覆盖；西安地区免费退火车票，多个平台酒店民宿可免费退订；朴槿惠获特赦，韩媒称对明年总统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2个月，冬奥医疗保障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昨天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就跟随高山滑雪中心的医疗官梁学亚走进蓄势待发的高山滑雪医疗队。 大家好，我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医疗队的医疗官梁学亚，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场馆1400多米海拔的竞技结束区的办公区，所以在我们高山滑雪中心这儿呢，一共要产生41块金牌。所以我们 身着红色工作服的梁学亚在白色的雪地中显得格外醒目。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就是曲棍球场馆的医疗经理，经验丰富的他这次又跟北京10多家医院抽调的滑雪医生挑起了冬奥医疗保障中极具难度的担子。作为高山滑雪中心负责现场医疗资源调配和决策的医疗官，3个月前。梁学亚就从北京积水潭医院被调到海拔1000多米的海坨山上办公。 季节好像就是一个，那就是冬天。白天呢，一般在4-5度，夜里呢，基本都接近了0度。再加上山上的风力很大，感觉非常的寒冷。我在这儿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指挥全面的医疗救治工作。某个部门出现了伤员，第一时间会通知我。这时候我就要结合场馆的所有的医疗资源以及他们所处的位置，选择最合理的方案。就近距离的急救车，必要的时候动用的一些直升机的救援方法。 相比13年前的夏季奥运会，这次他负责的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具有速度快、救援难度大的特点。 我们高山滑雪的赛道呢，在世界上是居前5名，速降运动员的滑雪速度最高达到140公里，他们受伤的发病率高达到15%，所以呢，我们这个救援工作也是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运动员一旦出现身体失控，可能摔在防护网上，也有可能摔出赛道。医生需要平稳地停在陡峭的坡道上对运动员进行救治，这不仅要求医生急救技能过硬，对滑雪技能也是极大考验。 在这个雪道上，我们的滑雪医生面对着冰撞雪，面对着低温救治，身上要背15公斤左右的急救包。我们整个医疗队大概经过了10多次的模拟演练，各种各样的培训，可以说大家已经准备好了为国争光。 日前，朝阳北部绿道工程启动建设筹备，计划先期实施约9.5公里示范段建设，将于2022年完工。率先启动的朝阳绿道示范段工程，起点在安利路与清河桥交界处，终点至望河公园，全长约9.5公里。绿道建成后，除借用市政道口部分，全部达到林荫覆盖，并可串联起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仰山公园等，以及多个社区公园、带状公园，沿线主要来广营地区、大屯街道、望京街道等，服务周边约62个社区。 西安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目前西安地区火车票可以免费退票，多个旅游平台推出西安地区酒店民宿免费退订政策。根据西安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发布的消息，自12月23号零点起，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12月22号24点前已购乘车站为西安地区车站的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团体票不受开车前48小时限制。近日，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创作，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承办排演的话剧《冰心》在解放军歌剧院演出。该剧通过一名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干部帮助家人和老战友找回冰心展开叙事，不同人物角色对何为冰心、如何坚守冰心的思考发人深省。该剧由彭鹏导演、李文旭编剧，尚大庆、李文启、黄小娟、洪涛等领衔主演。冰写冰，冰演冰，将剧中人物塑造的冰味十足，将军人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与观众产生强烈共鸣。演员黄小娟说，希望这部戏可以传递正能量，帮助大家找回忠诚奉献的初心。数九寒冬天，气温又断崖，首都疫情防控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境外输入和本地反弹风险都不容低估。那市民具体关注哪些问题呢？详细情况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张娇。你好，张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方面的市民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反映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映冬季洒水相关问题。市民反映，朝阳区工人体育场东路有一个承建的施工单位在路上洒水，现在气温低，路面容易结冰。王女士反映，今早下雪了，房山区沿州路上还在洒水，导致车辆打滑。张女士反映，大兴区庞各庄镇政府南侧道路由于洒水导致路面结冰，交通安全隐患增大。二是反映供暖相关问题。汪先生反映，朝阳区花家地小区26号楼一单元今早停暖，暖气管冰凉。薛先生反映，西城区铁路巷6号楼一门暖气管道有异响，噪声扰民。于女士反映，家住丰台区大灰厂石门口，煤改电室外机冻了厚厚的一层冰霜，自己是孤寡老人，担心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帮助处理。三是反映公共场所疫情防控不细致。江先生反映，北京协和医院心外科门诊患者没有遵守地上标记的一米线，没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张先生反映，海淀区西北望东路10号院熊猫星厨美食城对进来的顾客不测温不查健康码。吴先生反映，丰台区老边饺子馆东大街店服务人员不戴口罩。以上问题1234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12345近期都推动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市民通过北京12345微信服务号反映，昌平区霍营街道流星花园二区北侧底商西侧有一块空地，每天上午8点半到11点之间有人在空地上放音乐跳舞，噪音严重扰民，希望帮助解决。霍营街道接诉后，执法队立即前往现场核实情况，及时劝离了广场舞人员，随即联系市民沟通情况，倾听了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执法队将加大对这个点位的巡查力度，保障辖区秩序。市民对执法队的工作效率和积极的态度表示满意。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娇的介绍，再见。 再见。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东北风3-4级，阵风6-7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0.3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0.10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7，空气质量1级优。